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大家好，戴希立你好， 你好，你好。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由戴希立同埋梁家永主持嘅《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嘅节目咧有四个议题啊。鲸鱼受伤死亡，尸体初步解剖就发现有新嘅伤口。不少人都认为咧，经过今次嘅事件之后咧，香港嘅社会啊，应该系反省一下我哋嘅保育意识。二，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分析去年死因庭嘅数据。三，议员倡议以夜市推动经济。四，大坑西居民反映年长租户租屋难。嗱，大家都有关注到近日嘅新闻噶啦。西贡牛尾洲对海嘅水域咧，琴日就有鲸鱼尸体漂浮啦。咁大家都相信咧，就系早前喺西贡水域出现嗰条布氏鲸啦。啊，有啲人叫亲昵地称呼佢哋小布啊。鲸鱼尸体已经打捞噶啦，而家要等待验解剖个鲸尸嚟确定死因。咁我啱啱咧就大家都睇留意到新聞咧，就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咧就同漁護處處長咧就係見傳媒。咁謝展環就話咧，初步解剖顯示鯨魚有新傷口，需要再做化驗嚟了解死因。事件亦都反映咗市民對野生動物對待咧係唔係好適當，呼籲市民要尊重野生動物喺野外生活嘅重要性。咁佢亦都話有幾方面嘅工作要加強話。 咁啊，第一咧，佢就话要加强公众教育啦，咁呢个大家都明白噶啦。咁第二咧，就话要制定一啲处理方案，令到行动咧就可以迅速同埋具针对性。咁第三就要增加知识咧，参考海外做法。第四个就检视法例，就睇渔护处咧。可唔可以有更多嘅應變權力？咁大家就可以留意到咧，局長今日嘅講法咧，都承認可能嘅嗰個迅速同埋針對性唔夠。咁亦都可能因為咁樣咧，即係我哋現時嘅法例咧，就可能參考海外嘅做法都有不足。咁咧，但係咧，我覺得呢個講法咧都。另一方面咧，反映政府佢可能用一個比較正面嘅講法咧，去解釋點解有都好多人批評政府今次反應慢咧， 係 就係個法例咧就冇俾到漁護處有更多嘅應變權力，所以佢依家開始要檢視個法例。 其實唔係淨係呢個事項，好多事項都係嘅。 係 咁啊，公眾或者社會會覺得政府可能做嘢唔夠力， 係 未夠熱心， 係 未盡力。 啊！官员就话我都冇法例赋予我点做，系咪？ 官员往往就会话：喂，我系作为个公权力嘅执行者咧，我嘅权力范围系受到法例嘅限制，唔系话我自己中意就做几多就做几多咁啊！呢个咧，老实咁讲咧，喺嗰、那个两方面都各有嘅道理啊。问题就系、是，如果你有心做一件事嘅话咧，喺你嘅可以获授权嘅范围里面咧，都可以做好多嘢嘅。 系 吓，咁你冇用尽你自己嘅权力咧，咁社会人士会觉得你躲难咯，系咪？咁啊，两方面都唔系话一定绝对啱晒同埋错晒，即系喺每个事情去分析。嗱，对于今次呢件嘢嚟讲咧，海豚保育学会会长啊郑家泰咧就话咧啊，讲翻嗰件事嘅本身先。大多数嘅野生鲸鱼咧系唔适应近岸水域嘅，如果进入咗本港水域咧，基本上就等同咧生命喺度倒数噶啦。不过佢亦都批评啦，政府部门喺处理上面相当被动，反应快一啲嘅话咧，就能够帮助鲸鱼存活。嗱，呢个系喺公权力上面嘅一个讨论啦。而另一方面，我哋作为个人，好多人即系我哋连日嚟都睇到好多得网上嘅一啲影片啊，成日咁样，唔少人就租船出海嗰处去观鲸。咁大家对于野生动物有好奇咧，完全可以理解嘅。咁但系有冇人即系 過分熱心地騷擾到嗰條鯨魚， 唔知騷擾可能係撞親佢添，係 或者撞傷佢咧咁樣啊？咁呢個係值得檢討。所以唔少市民就亦啊唔少人亦都認為咧，我哋香港社會咧經過今次事之後咧，應該反省一下我哋嘅保育嘅意識。嗱，唔係講邊一個人。是我哋成个社会。嗱，根据香港法例咧，香港而家系有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嘅。不过咧，就需要强烈嘅证据先至可以指控到系蓄意伤害野生动物。所以咧，就系比较难定罪。 系。 呢、這个布氏鲸咧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嚟嘅。咁根据法例系有赋权嘅。咁但系问题头先讲咗啦，系咪咁容易执到法咧？呢个系一个问题。好啦，另一方面，香港地亦都有官团守则啊，观赏嘅 就唔系法例嘅守则嚟嘅， 守则嚟嘅咁但系呢个官团守则唔系讲官鲸先啦，亦都系只系属于自愿嘅性质。好啦，咁而家保育团体同埋一啲关注人士就提出多种嘅建议，大家可以今日讨论下喺节目里边，究竟呢啲建议系咪可行，系咪合适，大家同唔同意？啲建议包括。效法深圳政府咁，設立呢個禁船區。深圳政府點咧？就喺2021年嘅時候，有一條國產嘅布氏鯨啊。深圳政府咧就即刻設立呢個禁船區啊。呢個係一個。第二個建議就係將官團指引涵蓋埋官鯨，而且將呢個指引變成法例啊。咁第三個建議咧就係有人建議啦嚇。由渔护处发牌，将呢、這个要嗰啲官鲸嘅船家，即系做生意嗰啲啦吓，要接受到一定嘅培训，先至可以再客官鲸。咁啊，就另外一种建议就可能比较严厉啦，就系、是、参考部分国家全面禁止官鲸添。咁啊，大家点睇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倾下嘅。 其实咧就我谂前一段时间咧，即系唔系前一段时间，都好多年前咧，就好多人都批评政府咧，就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系 咁，但今次咧就大家咧又事后咧就会觉得政府咧就唔止系即系唔系净系依个问啲，除咗有依个问题之外咧，其实好多嘢咧就唔好净系得个呼吁或者系守则，仲要立法添，即系依家咁样。咁但系呢个立法嚟讲咧，就大家就要执行噶啦。即系呢个就变咗个所谓自由咧，会受到限制嘅。即系譬如话你想去睇，究竟咩人可以出海睇咧？如果真系睇嘅时候，要距离几远咧？呢啲全部都有规定嘅。如果系立法嘅时候， 啱。 咁所以咁而家立法咗之后咧，就要有人执法先得， 啱 啊嘛，仲要有人执法。咁所以依家呢个问题咧，我相信当然今次系关于个鲸鱼嘅问题啦，亦都系即系个野生动物嘅保护问题啦。但其实推广出去咧。香港有好多問題都牽涉到頭先嗰個爭議嘅問題。 係啊，嗱呢、個時候，兩位嚟請嚟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嘅代理海洋保育主管彭麗欣小姐，彭小姐你好。 好啊，彭小姐，大家好。 你哋會咧就提出政府咧應該為同類事件咧就制定跨部門應對措施同埋指引。嗱，今次嘅事咧，漁護處啊、海洋公園保育基金啊、海事處啊、水警啊都有介入嘅。咁咧實在你哋覺得仲有啲咩可以改善或者應該改善嘅咧？ 咁其实以我哋了解啦，去到啱啱上一个星期四同埋五啦，咁先至即係喺七月中一路开始可出现鲸鱼嘅时候呢，咁就大家都系比较呼吁嘅嗰个方向嘅。咁去到上星期五呢，就开始就话有渔护处就要求所有船隻去离开。咁我哋睇返呢一个今次事件啦，咁即係将来如果有类似嘅事件，我哋觉得嗰个跨部门嗰个应对嘅机制呢，可以即係喺嗰个 即係到訪鯨魚一出現嘅時候咧，就可以即係立即去啟動咯。咁同埋其實唔同部門咧，都會用到個水域嘅。咁無論譬如除咗漁護署、水警或者係水海事處啦，咁其實都有機會，譬如消防咁，其實佢哋都會喺個水域度出現嘅嘛。有佢哋有其他公務要做。咁但係如果佢哋其他部門未知道嘅話，都可能會用一個比較快速嘅速度去航行嘅話咧，咁我哋覺得這個都會在溝通上面都會是可以在有春靈啦，也都會有溝通咁樣樣。 嗯，現在都是我哋已經有呢個叫做官團活動守則啦。嗰啲守則講咩嘅？一陣再細心講下，唔去講具體先啦。而家已經係有官團活動守則噶啦，咁但係就冇官鯨啦嘅活動指引。咁你覺得漁護署應唔應該將呢個官團嘅活動守則涵蓋埋官鯨嘅活動咧？咁或者其他觀賞海洋嘅生物活動咧？如果係同意嘅話咧，咁官團活動嘅守則同官鯨活動嘅守則應唔應該係同一個標準或者同一個規例？又或者有其實有出入，要再仔細咁區分嗰啲嘅細則嘅制定咧？ 哦，了解，係啊，咁都講翻，因為而家今次呢個鯨魚嘅死亡原因都真係仲研究緊啦。咁即係其實因為鯨豚嗰個影響，其實會都幾多樣化，即係除咗話官鯨或者官團對佢嘅壓力啦，咁仲有譬如係快速航行嘅，譬如水上電單車或者唔同嘅水上活動，咁仲有佢嘅棲息地嗰、那個退化啦，佢唔夠嘢食啦，水底噪音啊或者漁具纏繞呢一啲，咁所以。我哋係覺得即係如果淨係話去規管官鯨或者官團咧，其實就未必足夠。不過答翻頭先你哋嗰個問題，我哋都頭先都有聽到啊，漁護署署長佢啱啱都回應緊呢個事件，咁佢哋都會話去即係會 review 呢一個官鯨官團守則啦。咁我哋都睇翻其實其他地方，例如加拿大或者係澳洲，其實佢哋都會有一啲比較detail 啲嘅建議嘅，譬如唔同嘅鯨豚出現嘅時候，唔同品種咧，對於佢哋個距離係有唔同嘅要求嘅。例如喺加拿大啦，咁譬如係有虎鯨嘅話咧，咁我哋佢哋建要求喺法例上面要求咧，就最少保持200米距離，亦都其實係有規管啊。水上電單車咧，亦都係唔可以喺300米之外出現。咁所以都係 back to 翻啦，即係唔係淨係話我哋點樣去觀察佢，而係我哋成個即係社會。佢對佢嘅即 係 保護嘅程度 係 點？ 咁又不能不指出咧，就一般人咧，包括好熱心於呢個水上活動嘅人都可能對於啲唔同嘅團或者鯨嗰個生態或者佢嘅特點係冇乜認識嘅，一般人。所以你話唔同嘅類別嘅鯨或者團咧，又有唔同嘅距離嘅規定咧，老實係難嘅，難以即係令到大家即係。即使有心去執行都未必有咁嘅認知。咁現在嗰、那個官團活動嘅守則咧，包括就話船隻需要以緩慢穩定嘅速度前進或者停船，唔可以突然改變航向。咁呢個就所有類別嘅動野生動物喺個海嗰度咧，我相信呢條都應該啱㗎嚇。咁就話船速咧就唔可以超過10海里咁樣。咁呢個一啦。第二咧就話每一次只可以有一艘官团船喺海豚嘅500米范围内官团，咁第三咧就话咧，当海豚喺船嘅正前方100米以内，船只应该减速或者停船，以免产生浪花，对海豚造成骚扰等等。咁咧呢啲刚才所讲嗰啲我哋先唔好讲嗰啲具体数字500米啊，嘅几多嗰啲先啦，大致上都应该系一啲唔错嘅守则啦，系咪啊？ 都是个原则上面都是相通的，是的，就是要俾到最紧要就是俾到佢嗰个有一个足够嘅空间，佢是又唔會有太大壓力啦，而且佢想離開亦都係可以咯。咁因為其實我哋都唔係講緊話希望全部人到時有鯨魚都冇得話我哋，即係其實我哋係希望我哋同海洋生物係可以即係融洽相處咁樣樣嘅，唔係話要一刀切咁樣一有鯨魚出現咧，我哋就唔可以出海啦。因為其實佢哋周圍遊噶嘛，又亦都有觀察去到係維港都會有曾經有危虎鯨 有幾十條去出現，咁係咪成個維港封咗呢？咁咁我哋就係覺得啊，即係如果大家可以有啲適當嘅法例啦，可以執到法，而且大家亦都係自律嘅話咧，咁係希望可以即係有一個平衡喺度咯。 嗯，首先而家嗰個官團活動咧就係只係守則，守則也者就即係話自愿性執行啦。应该将它变成法例啦，我相信 你一定会同意啦。咁但系将它变成法例，我哋又有啲乜嘢嘅考虑呢？系咪咁容易嘅事呢？又 我哋会觉得如果即其他地方国家都有一啲可以将它变成更高规格嘅规管嘅例子嘅，如果香港有呢、這、一个即做到咁，咁梗系好完美啦。咁但我觉得有另外嗰个位置就系野生生物保护条例，其实佢个執行上面头先都有，即我哋知道有好多讨论，佢个執行系非常困难。咁会唔会其实系喺因为头先都讲到佢鲸鱼佢或者海豚佢唔系净系面对我哋观察佢嘅嗰种问题噶嘛？咁可能有预告缠绕或者系污染或者系新境地。退化咁呢啲其實我哋佢會對佢影響其實係都好大㗎喎，係一個整體性㗎喎。咁所以如果去返野生生物保護條例，我哋都會覺得係有一個適切嘅，即係去review睇下點樣執行上面係會有效啲囉。而且另一個建議就係即係喺早前2021年之前呢，其實係都有一個叫做工作小組係關注叫做 Marine Mammal Conservation Working Group 嘅，咁就係海洋哺乳類動物嘅保育嘅跨界別小組咁樣啦。咁喺呢兩年其實係叫做解散咗嘅，咁就本身就係政府去牽頭嘅。咁我哋都建議，即係如果趁出今次嘅機會，我哋可以會唔會即係呢個 group 可以再重新組織翻啦，咁亦都係即係當政府佢意思係 review 一啲機制嘅時候，都可以即係納入埋專家或者唔同持份者嘅，譬如船家呢一嘅執行上面嘅意見啊，可以有效嘅情況係點樣落嘅？ 好啦，咁另外又講一句比較大題更加大範圍嘅問題啦，就係除咗鯨魚之外，香港亦都有海豚嘅擱淺啊。咁香港水域啊，對於大型嘅海洋生物嗰個最大威脅係啲乜嘢嘢咧？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 可以啊，我哋都我哋機構其實都一路都有做比較多嘅研究，喺中華白海豚方面嘅一啲聲納啊，同埋目視嘅調查嘅。咁如去翻漁護署嘅資料啦，其實呢17至8年之間咧，中華白海豚嘅數量咧下降咗差唔多有80%咯。咁新境地嘅退化係必然係最大啦，即係我哋有一啲海岸嘅發展，咁成個棲息地譬如喺我哋嘅大嶼山，咁以前咧中華白海豚都好多喺地生嘅北面嘅，咁但係當唔同嘅工程開始咗之後咧，好多我哋嘅觀察咧都見到佢係已經慢慢向西南去移啦。咁另外一個可以講多少少嘅調查，就係我哋喺 Covid 嘅期間，其實高沖船係停咗航嘅。咁反而咧停航嘅期間就會見到中華白海豚其實佢哋更加活躍啦，出沒率亦都會回升。咁就係反向說明咗，其實我哋海上交通同埋水底噪音咧，都會對鯨豚係好多影響咯。 咁有啲大型嘅工程啊，譬如中部海域嘅填海嘅话，咁一定就会构成刚才所讲嘅对于海洋生态嗰啲生物嘅威胁。咁变咗我哋喺做呢个决定嘅时候，要细心考虑埋呢个因素嗬。咁就算系真系做，都要谂下边个地方会较大较细嘅影响，同埋有啲缓减嘅措施应该点样考虑嗬。好多谢你，彭丽欣小姐，唔该晒，好，接住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亦都有做密集式嘅巡逻嘅。咁所以咧喺过去嘅星期六日咧，对呢个巡逻都见到成效，船只数目咧已经减到低啦。咁佢就话咧会联同专家检视会唔会有更好嘅方法嚟应对，例如啊设立预案啦，修订观鲸守则啦。咁目前嘅观团守则咧，整体就适用于观鲸，但系细则上可能要调整。亦都系檢討嘅範圍之一。 我諗局長同處長咧就解釋咗，即係所謂即係好多人批評政府反應慢啊，冇做嘢，咁佢就用頭先嗰個方法去解釋咗啦。不過我諗頭先我哋訪問阿彭麗欣嘅時候咧，我就留意到咧，佢咧其實就從四個角度去睇今次嗰個點樣保野生動物保護嘅。 嗯， 咁啊。加强守则和加强嗰个法例的修订咧，参考外国的做法咧，咁我谂呢个就大家都同意，佢都同意嘅。咁呢两点咧，我相信政府亦都讲咗咧，虽然有困难，但系佢哋都会事后之后咧，佢哋会喺呢方面咧会做检讨。但系佢又提出咗两点，我觉得都几有趣嘅。 系， 因为你守则同埋法例咧。就一方面咧，就要根據實際情況要有啲應變嘅措施。第二咧，就仲要你落地啊嘛。咁正話就處長都講啦，佢哋都揾啲船去呼籲啲人唔好去啊，咁啊少咗啊，咁諸如此類。即係話咧，嗰個需要有個機制咧去做執行，去處理個應變。咁呢個機制咩機制咧？咁正話彭麗欣提出一個咧，就唔係淨係搖某个部门嘅，可能系要跨部门 的， 因为牵涉好多复杂嘅问题，交通啊，水警啊，即系等等嘅问题。咁呢个佢提出第三点，即系守则同法例以外咧，需要有一个跨部门嘅机制咧，去处理嗰啲执行性嘅问题。佢仲有一个问题咧，佢就冇特别提出嚟，但系我听得到咧。佢最后就讲嗰啲中华白海豚嗰个出没嘅变化嘅情况咧。 系。 其实法例和守则呢，包括跨部门的机制，解决不到那些野生动物的趋势的问题。因为刚才说你有可能个环境有改变啊，建筑啊咁啊。所以其实呢暗示了呢，其实我们需要有一些调查研究去监察住那些野生动物他们出没的状况，从而去调整那个執行的状况。咁所以我觉得今次都，我觉得都彭麗欣佢聽話個訪問咧，就喺守則同法例以外提出咗跨部門機制同埋調查研究呢兩個新嘅睇法，我覺得都好值得我哋參考。 係對於我哋剛剛嘅討論，大家有啲乜嘢睇法啦，又或者有咩見解或者建議，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剛才提出一點都好好嘅，訂立法例容易當然係好。但是有效的法例才有用， 同埋要執行， 要執行到個可執行性好有意思嘅。如果定咗法例咧，雖然你個法例就定天下無敵，好嚴，但是執行唔到咧，結果就係有法例等於冇法例。最壞嘅結果就係根本冇人尊重你個法例，因為你執行唔到嘛。大家可以打電話傾傾，電話號碼1872311。 聯繫。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95年。 我系前香港足球先生刘荣业。想当年香港足球蓬勃，港台真系居功至伟。不经不觉，港台已经95岁啦。谨祝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唔等我 mark 低啲日子先。8月25号， 乜嘢日子咁重要啊？ 2023年临时选民登记册同埋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咗啦。 大家记得喺8月25号或者之前上 vl.gov.hk 或者打选举事务处热线2891-1001核对自己嘅登记资料啦。 记住 check 埋你所属嘅新区议会地方选区啊！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刚才我们提到订立法例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就是法例的可执行性。如果执行不到， 徒然有法例都冇意思，最坏嘅结局咧就系大家都唔尊重嗰啲法例，因为你根本唔执行或者执行唔到。啱啦，我哋而家就请嚟啦，既系啊立法者，自己亦都系法例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嘅立法会议员江玉宽议员。江玉宽你好， 你好，你好，林米好。 关于嗰个海豚问题，咁啊，阿谢展环局长咧就话咧，法例都有啲限制，就唔能够喺短时间里边设立禁船区。渔护处长话个禁船嗰啲海豚啊出没嘅范围好广阔啊，你定立个禁船区咧就有一定嘅难度咁样。关于佢哋嘅回应啊，两个官嘅回应，你点睇？ 其实刚刚我听到呢局长呢其实喺记者会里面嗰度访问啦。我有一点呢其实我开心听到嘅呢就係政府即係、就是、局长呢就认为要有检视法例嘅必要。咁呢、這个即係、我觉得过去几日即係大家都有好多讨论。咁睇到局长呢其实好快都出嚟回应咗呢一样嘢呢，我係叫做即係叫做都几安慰啦，可以咁讲。知道而家现行法例嘅不足， 系知道不足先系进步嘅开端咋。 系 嗱你建议啲赋权俾处长吓，咁喺鲸鱼嚟香港嘅时候咧，发呢个紧急指示。咁你哋个细节系点嘅咧？法律嘅权力嘅来源系点咧？你点考虑呢个因素？ 好啊，其实我认为咧，而家我哋香港法例咧170章里边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咧，系一个主要嘅法例啦，就即系针对喺譬如对鲸鱼或者海豚我嘅保护嚟计。咁其实事实上咧，好多嘅生物咧，即系野生动物咧，都系受呢条条例保障嘅。当然就系包括鲸鱼同埋海豚。咁但系好可惜咧，我哋咧其实就好靠喺第四条呢一条法例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嘅第四条。咁其实政府都有提过噶呢条条例喺过去嘅几天，就系、是、话我哋唔可以故意干扰有关嘅嗰啲即系鲸鱼或者海豚啦。喺而家呢个例子嚟计，咁但系大家明白啦，咩叫做故意干扰咧？吓、就好难好难去到定义嘅嘛。咁作为譬如可能市民或者游客，佢会觉得哦，我唔系啊，我坐船出海咁啱见到条鲸鱼啫嘛，系咪？咁我觉得咧系好即系喺嗰个证明上边好难啦。咁所以咧，头先我都听到访问咧，局长都有讲啦，或者佢处长都有讲，可以叫做有或者可以叫做冇咁，即系佢哋都知道个法例本身有一啲灰色嘅地带，系咪？咁好啦，咁我亦都即系知道你哋都好着紧啦。究竟喂，你话修例喎，江国宽有啲乜嘢嘅即系方面可以修啊？头先你哋有讲到嗰个禁船区啦，咁禁船区我知道政府觉得个难题咧就系话个海域咁大系咪？鱼系会游嚟游去嘅，禁船区咧就会有啲困难。咁呢、這个我理解嘅，咁但係我睇返喺国际呢唔同嘅国家呢，其实就保护呢啲或者官鲸啦或者官豚呢，其实佢哋都有一啲嘅規則嘅。咁我觉得首先或者我哋大家傾下，其实观赏鲸鱼或者观赏海豚嘅守则，其实我哋而家暂时嚟嘅呢就冇法律效力嘅，可以咁讲。咁我哋可唔可以令到佢喺呢条条例底下譬如成立成为一啲規則呢？咁喺譬如喺其他國家呢，我見到都有嘅。其實官鲸或者官豚呢，佢哋呢個嗰啲守則呢係叫咗做 regulations 嘅。其實係喺法律底下嘅啫，係有法律效力嘅。咁嗰啲守則可能係限制我哋觀賞嘅距離啦，係咪？又或者會設立一啲呢唔同嘅地帶，包括有啲叫做叫警戒地帶，可能都可以睇，不過就有距離。又或者有啲呢就成話不准進入地帶都有㗎，睇有時。或者呢喺唔同嘅地帶呢會限制航行嘅時速，限制呢船隻嘅數量。譬如我見到呢，譬如喺昆士蘭呢，佢哋就話有三隻，你第四隻就唔可以行埋去啦啲船。係有講嘅。另外譬如啲魚會游埋嚟㗎嘛，譬如喺某一定嘅距離呢就要熄引擎啦。或者甚至话咧系要洗走。如果譬如你见到嗰条鲸鱼咧系有受惊啊，或者啲海豚系受惊，咁呢个我见到咧就系喺一啲规则咧就系喺昆士兰会有嘅。咁另外啦，对于一啲我哋叫做误闯嘅鲸鱼或者系海豚， 包括是你觉得他是被困的啦，母子是分离了的啦，或者是怀孕了的母亲呢，那他们都会有时呢有些国家是赋予政府呢是可以有一些特别的指示的。譬如好像这一次这样呢，有很多市民都提出，喂，那要其实渔护处是可以有权作特别指示才得的噃。那是有一些国家呢是有的，是一些特别的情况。那他们有一些叫做 Special Management Declarations， 是一些特别指示。 嗯， 咁另外咧，亦都可以係有啲國家係限制商業官傾嘅，或者官團係要限制呢一啲咁嘅公司啊、營運者或者導遊咧，係要攞執照嘅。譬如可能要佢哋每年攞牌啦，要佢哋每年都要受訓練啦，咁樣。 嗯， 最有一樣好重要嘅咧，就係我亦都睇到咧，就係有啲國家係要講到明，如果你撞到條鯨魚啊，或者撞到條海豚咧，要舉報，有舉報嘅責任。 嗯。 系啦，咁我希望咧，即系政府可以喺呢即系以上，譬如我提议噶啦，或者仲有其他方面都唔顶嘅，即系欢迎大家市民或者一啲专家要提出，希望政府咧能够喺嚟紧啦，即系尽快修例。咁修例嘅时候咧，听取各人嘅意见咧。 系，我亦都注意到你有个提议咧，就话咧嗰啲接载市民出去观鲸也好，观豚也好，嗰啲船家。佢要咧接受一定嘅訓練，呢、這個訓練當然講係喺保育嗰啲野生海洋嘅野生動物嗰個嘅訓練啦，先至俾佢攞咗個牌啦，先至俾佢接再做呢啲生意咁。呢個建議，我覺得都幾好啊。 是啊，因为其实在刚才我提过呢，有一些国家譬如好像昆士兰啦，或者美国都有的，譬如华盛顿啦，他华盛顿州啊，他都有的。那变了其实呢要他们每年受训，因为怕他们有时不记得的嘛，是不是好像我们专业都要上那些叫做即是专业培训课程。那我觉得都是叫做提醒他们啦，是不是，或者当他们去到接载乘客的时候，他们亦都有一个责任去到提醒那些顾客啊官团嗰啲啊观赏者，咁我希望咧，其实我其实都睇到唔同国家嗰啲，即系其实都系一啲合理嘅做法。咁亦都有市民咧，过去几日又有讲，喂，咁全面禁止又得唔得？全面禁止观鲸或者观豚嗱，呢一样嘢咧，我又觉得這个要考虑得好清楚。因为如果我自己觉得，如果好似做晒头先以上嗰啲都唔得。咁我覺得最後一步啦，因為其實我哋觀賞鯨魚或者觀賞海豚咧，喺其實世界嚟計咧，都唔係話冇容許嘅。 係。 咁我都希望咧，市民其實觀賞係一個好事，即係都係我哋愛護動物其中一個。如果控制得好嚇，控制得好，都係一個表現啦，係咪啊？ 係，因為愛都係建基於認知啊嘛，都唔認識咁愛乜鬼嘢啫。咁所以咧，要认识嗰啲野生动物，你就有个认知嘅过程啊，认知嘅过程你都要睇啊，系咪啊？咁所以系一刀切话物，完全唔俾人睇又唔应该。好啦，咁啊讲翻我哋头先嗰条条例，就野生动物保护条例里边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检控嘅因素咧，就系、是、话要证明佢系叫做故意 干扰 啊。嗱、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你点样同我哋去展释下呢个所谓故意呢个文呢个咁嘅因素咧？ 嗱，故意咧就要睇动机嘅，动机 系。 咁嗱，第一咧，故意干扰咧，我相信咧就一定系要包含你系想叫做破坏或者伤害嗰个动物先得咯，系咪？如果佢能够即系证明我唔系有全心或者故意去伤害嗰只动物噶，我只系想去望下佢，咁嗱，其实咧我就担心，咁啊未必构成咧故意干扰嘅，咁所以我就好希望嗱，其实咧喺国际咧，我见到咧喺一啲保护海洋动物咧都有讲过嘅，其实观赏鲸鱼咧，如果控制得唔好咧，其实真系一个滋扰，系一个 harassment 嚟嘅。 嗯。 咁我好希望，其实我高兴听到局长头先所讲系会加强公众教育啦。其实除咗法律之外咧，我觉得另外一样好重要，喺今次事件里边，我觉得好显现得到咧，就系、是、可能我哋喺个即系大家嘅知识方面啊，对于鲸鱼啊，我哋嘅知识不足咯，我哋嘅公众教育唔足够咯。 啱啱。如果唔用故意呢个字眼，而系用话明知会干预你都仲去做，咁样又得唔得咧？ 咁都系难嘅，因为明知咧都系要，咁佢话唔知咪得咯。 嗱嘛，例如你有条海豚啊喺度，你只船系行近佢，佢都走唔切，咁呢个就唔系明知干预， 即係舉例啊，舉例。 好，咁呢個呢就好視乎呢我哋第日嗰個規則點樣寫啦。其實我覺得喺個主體法例呢你咁樣寫都可以嘅，冇問題。 嗯、 但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呢，譬如我列舉個種種嘅一啲限制呀，係咪啲守則可以寫呢？咁喺好多個國家呢，其實呢啲咁仔細嘅守則呢，即係每嘅條文呢、嗯、就唔係喺個主體法例度寫嘅。好多時候就喺佢個都有法律效力嘅規則底下去到寫。 嗯嗯，好好多谢你江耀宽议员啊！我哋听听众啊，唔该晒，听听众李先生有咩意见先？李先生你好啊， 系我提议咧，将来如果修例保护海豚或者海鲸鱼或者其他海洋生物嘅话咧，应该考虑埋航拍机。 嗯， 因为有啲人咧，甚至传媒咁样都好啦，你唔俾佢近距离拍摄，佢利用航拍机拍摄，你吹佢唔涨。 嗯。 佢如果用个航拍机好近距离离嗰条鲸鱼两三尺对住佢口咁近距离拍摄咁样， 嗯， 咁啊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骚扰， 嗯， 啊，咁系咁多 嘢。即系话，如果要立例啊，就包括埋呢样嘢， 即系航拍，要考虑埋航拍， 嗯，系，系，我即系 一定会好多， 冇错冇错，我哋刚 会出噶， 啱嘅，我哋刚才讲咗咁耐都系谂住大家嘅。喺个脑海里面都要谂住个情景，就系话啊，驶只船埋去干扰到佢啊嘛，系嘛？咁如果你只系嗰条法例只系管啊，驶只船埋去嘅话咧，就未够。阿李先生，你意思就 系 话啊，喺你个空中嗰度吓，走近嗰只鲸鱼或者海豚啦，而家讲紧吓，都系一个问题咁样，系嘛？ 啊，可能要几架航拍机咁样，你又拍我又拍咁样， 系吓 航拍机同航拍机对撞咁跌咗落去，咁样唔知可能会伤害条鲸鱼咯。螺旋桨要喐紧个航拍机， 系。嗯，你自己有冇走去睇过中华白海豚啊？或者有冇去睇鲸鱼？ 我唔中意骚扰嗰啲嘢嘅。 啊， 我系睇电视嘅啫。 系一个好爱护野生动物嘅一位人士啊，李先生啊。 系 好多谢你啊，多谢晒。 好拜、 啊。好拜。咁啊，刚才咧就系、是、我哋有引述咗梁兆辉渔护处处长嘅一啲讲法啦。咁其实佢又提到嗰个水域嘅问题咧。佢講嘅就個數據咧，就話咧，鯨魚出沒嘅水域就好廣闊啊！鯨魚啊，如果要定呢、這個禁船嘅水域咧，難度比較高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嘅原話。實情如果從個生物學嘅角度講咧，我嘅膚淺嘅認知嚇、啊，海豚都係鯨一種嚟喎。 不過我諗頭先嗰江寬解釋咧，就話修例咧就有兩種層次嘅，就未必係修嗰個法例即係本身，係落一個層次，但係都有約束性嘅，就係、是、嗰個 regulation 就法規。咁咧就仍然有約束性嘅，但係咧就變咗個法規嗰度要明確好多啦。包括頭先講船家會點樣，距離嗰個鯨魚幾遠，等等嘅問題。不過咧，就香港過去嘅傳統嘅確實咧，就一條總嘅法例之下咧，嗰啲法規咧一般都比較模糊啲嘅，直接出事嘅時候先會嚴謹啲。但係呢個有代價嘅。 好啊，咁喺新聞報告翻嚟咧，我哋有另一啲嘅議題嘅，而家聽下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又阿 N 先提翻你，清水湾道往西贡方向，近住彩云圣约瑟小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牛池湾村。而较早前康庄道往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咁龙尾都系去到红隧九龙出口。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到康庄道桥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现时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往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海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到小辉台。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往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往沙田，近住。 龙尾道界限街桥面，龙翔道荃湾龙尾道星河名居，观塘道往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道德宝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亨路、宝顺路去上德村，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大屿山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哎，嗱，喺傍晚新闻天地之前呢，我哋讲咗成个钟头啊，关于海洋野生动物、海豚啊，或者系即系鲸鱼啊，我哋应该点样保护佢，唔好令到佢受到威吓啊，更加唔应该咧就系太近咁样去观赏佢，会撞伤佢等等。跟住落嚟，我哋讲下人类社会自己本身啦。撒马利亚防止自杀会呢，根据去年死因裁判法庭的一些自杀个案的数据呢做了分析。自杀的成因当然是很复杂啦。但是就以啲统计数字本身的一些得到的现象，我们又觉得会是说明到什么问题呢？咁撒马利亚防止自杀会呢就发表了去年香港自杀死亡的统计数据。有1080宗自杀死亡个案，自杀率呢就是 14.73。即是说每10万个人呢就有 14.73 人呢自杀身亡的。人数同比率呢都是2007年以来的15年新高。其中呢 ,60 岁或者以上的长者自杀死亡数字持续上升，再次打破了1973年以来的纪录。去年有477宗，占了整体的 44%。另外呢，这个会亦都关注到呢，去年50到59岁就有204人自杀身亡，占了整体近两成。自杀率呢亦都是最少是8年来的新高。由每年啊，由前年的每10万人有 12.93 人，升到去年的 17.47 人。升幅是所有年龄群组当中最高的。咁撒马利亚防止自杀会的分析就话呢，新冠疫情呢影响咗经济。50到59岁呢接近退休年龄啦。喺疫情下呢裁员潮当中失业嘅几率亦都升高咗。咁而佢哋亦都系家庭嘅经济支柱啦，因此受嘅压力呢好大。后来呢是不是好悲剧地呢就走上咗绝路咁样。 咁我觉得呢就疫情呢即係解释咗，即係可能大家都孤立无援啦，缺乏关心，即係都会有可能呢增加咗呢一啲抑郁嘅情况呢，使到自杀推高咗。咁至于年龄组别嘅分别呢，就有啲人都觉得个原因都係因为可能两代疏远咗啦，咁而呢个疏远呢疫情之后就有另一个影响，就是移民啦，咁所以个自杀嗰个比率就是因为嗰种抑郁嘅情况严重咗而增加，即係咁样。咁呢个就一般我哋一个咁样嘅分析啦。不过呢个呢我觉得要再睇多啲唔多呢，就可能其他世界各地嗰个趋势点，呢个第一个问题先可以做到比较。可能全世界呢段時間可能都因為疫情啊各方面嘅原因咧，會增加咗一個自殺率都唔定。 係。 咁但係我覺得更加我哋要注意咧，如果我哋分析到一啲原因咧，就呢啲結構性嘅原因係會繼續擴大，因為會減少，又點樣我哋可以幫助到呢啲結構性嘅因素會唔會影響到嗰個趨勢咧？我諗係我哋應該要關心嘅問題。 刚才提到话啊，去年50到59岁嘅人呢嗰、那个自杀率啊系占咗整体嘅两成。唔知会唔会50到59岁嘅呢个年龄组别嘅人呢自觉地觉得自己系家庭嘅重要成员啊，上有高堂啊， 七十岁、八十岁， 自己就退休啦、 啊。下有即系幼子，嗰啲幼子可能都可能都出咗嚟做嘢嘅。咁但系自己嘅责任系好重啊，自觉地认为啊。咁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客观嘅事实，不容否认啦。压力越大，自觉压力越大，啊、所受嘅抑郁啊等等，形成嗰个几率亦都更高。嗱、啊，不如我哋请嚟咧，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总干事曾展国先生。曾先生你好啊！ 你好， 系啊，周生。 根据我哋头先所引述咗你哋嘅会所做嘅一啲关于香港自杀嘅统计数字咧，你重点会同我哋先说明咩问题咧？ 我谂第一就长者嗰个问题啦。咁、大家都知道60岁以上嘅长者自杀数字非常之高啦。亦都系我哋有纪录以嚟最高。咁所以呢个数字其实即係对于我哋嚟讲其实应该都係一个好关注嘅地方嚟嘅。咁呢个係我諗都关系到人口老化嘅问题啦。咁所以个数字一路上升。呢几年都係咁样㗎啦，每年都打破咗上年嘅数字。咁第二就係嗰个嘅自杀率呢喺长者度都非常之高㗎。咁我諗即係大家要注意嘅就係而家長者嗰個嘅即係情緒啦、生活狀況啦，甚至係即係佢所有我哋關於長者嘅嘢呢，似乎我哋都有好多即係唔係咁完善嘅地方。咁令到佢哋面對緊嘅困難咧，係比其他人多好多。 係曾先生話，或者嗱，因為啲數字咧喺個大氣電波度講咧，就老實咁講，唔係好入腦嘅，所以都真係要趁尾啲即係重複。首先嚟講，60岁以上嗰個嘅自殺率係最高嘅，係咪啊？ 係啊， 即係人數最高，同埋比率都上升嘅，係咪？ 係咪啊？ 系啊，比率咧就唔系有纪录以来最高，但系都唔低噶啦。 系嗱，咁呢个60岁以上咧，咁但系问题另一个特点咧，即系今次嘅分析嘅统计数字就系50到59岁呢一个组别嘅人，佢个自杀嗰个升幅最高系咪啊？升幅啊，系嘛？同其他 升幅系高嘅，系突然间上得几犀利吓。 系咪仲高过60岁以上啊？ 如果以嗰个嘅自杀率嚟讲呢 ,50至59岁呢是由 12.93 升到 17.47 嘅每10万人计。 是。 Okay? 咁但係当然啦，如果我哋睇70岁以上呢 ,70 岁以上不嬲都系最高嘅，成 27.37 嘅。咁但係因为佢70岁以上不嬲都唔低嘅 ,24.86 啊，就 24.86 啊，上年啊，前年应该话。咁二年系 27.37, 所以如果你计升幅就似乎唔系咁明显。但係50至59岁就升得好犀利啦。 好啦 ,12.93 升到 17.47。 咁我哋先重点讲呢个组别先。50到59岁嘅自杀数字嗰个升幅最大啦，咁亦都占咗20%啦。咁有啲乜嘢特定嘅社会因素、经济因素造成呢个现象呢？你嘅分析？ 我哋睇嘅呢就係、第一就係嗰、那个即係经济下行啦，疫情嘅问题啦。咁好多呢个年纪嘅人呢，佢哋都系仲系做緊嘢嘅。搵食嘅真系要。 係。 可能仲系家庭支柱之一嚟嘅。 係。 咁男性不嬲都系比较大嘅危机㗎啦佢哋。咁所以即系佢哋嗰个喺个经济下行啊疫情嘅情况之下呢，可能佢哋面对嗰个压力就会比较大啲啦。咁所以即係要面對咁大嘅壓力嘅時候呢，佢哋嗰個情緒壓力都會相對大啲嘅。 係，我體會到一樣嘢啦，就係、是、如果年紀再大啲已經退咗休啦，就唔存在嗰個所謂叫失業唔失業嘅問題啦，係咪？咁但係50到59歲，你剛才都講嘛，一般都係就業緊啊嘛。咁而嗰個經濟情況唔好，疫情之下嚇，疫下又裁員咁，又冇咗份嘢做啊，失業喎，嗰、那個抑鬱可想而知 是啊是啊，因为佢哋比起年轻人呢如果经济差嘅时候呢，佢哋被裁嘅机会是大啲㗎。一来佢哋可能人工相对会高少少啦，即係储咗一啲嘅经验。 咁但係佢哋就將近退休嘅時候喎，咁所以如果以經濟唔好嘅時候，作為僱主裁員咧，可能就會考慮佢哋先嘅啦，呢一個年齡組別先嘅。 嗯，好，咁疫情同埋有近年咧多咗人移民，呢兩個社會因素，你又點睇咧？ 第二問比較影響大啲嘅咧，就係、是、對於啲年紀大啲嘅長者啦，即係六十歲以上嗰啲就會影響大啲嘅。 係 咁，咪好多時佢哋都唔肯跟年輕嘅走啦，或者係年輕人想移民嘅，但係都未必想考慮帶埋佢哋走啦。 嗯， 咁佢哋變咗係好留翻喺香港嘅時候咧，就冇咗家庭嘅支援啊。 嗯， 咁對於長者嚟講咧，失去咗呢種支援咧，其實係好大影響嘅。咁尤其佢哋好即係如果長者好多時都鍾意見到啲孫佢哋先至會覺得即係開心㗎嘛， 係 即係會係一個好大嘅動力，令到佢哋可以繼續生存嘅。咁、 嗯、 但係所有呢啲嘢都冇曬嘅話呢，其實佢哋嘅失落感都好大嘅。咁冇咗家庭，冇咗社會社區嘅支援呢，係影響得好緊要嘅其實。 嗯，好啦，另一個從職業分類或者嗰個就業嘅身份個角度去分析又點呢？ 嗱，職業分類嗰度咧，因為其實咧，我哋攞到個數據咧，係喺選財冠廷嗰度咧，分析到嘅咧，其實就唔係所有1080宗嘅自殺數字嚟嘅，就係佢只係有208宗我哋可以睇到嘅啫。咁但係其實都反映咗啲嘢嘅，因為咧比較大啲嘅數字咧，就係喺退休人士， 嗯， 或者係沒有冇職業嘅。咁你好明顯啦，退休人士嗰啲咧就係、是、又係長者啦， 係 啊，咁呢個係即係相呼應咗嘅一個結果嚟嘅啊。咁、嗯、如果冇職業嗰啲就係失業嗰啲啦，咁可能相呼應咗就係50至59歲嗰一批嘅人士啦。 嗯， 啊，咁呢兩個比較大嘅咧，即係去到成29.81%嘅 percent 咧，就係冇職業嘅啦。咁啊，23.56%咧就係退休人士。 系，传统嘅职业分类就分开蓝领、白领，虽然而家都越模糊啦嘅界线。咁喺呢个蓝领、白领呢啲咁嘅分类上面又点睇呢？ 蓝领都系比较重灾区嚟噶啦，不嬲都会系。咁呢、這个即系上年个数字都系去到21.15%系蓝领嘅。咁即系呢啲嘅工种咧。在經濟下行的時候呢，是最早會是即是面對裁員或者是失業的。咁、比白領嚟講仲更加差啲啦個情況。 曾先生，我想請教你呢，根據頭先當我哋頭先個分析係都係對個趨勢呢可能係正確咁樣計啦。咁、我先講兩個因素先，一個就係家庭支援。咁你可能家庭支援，你就覺得對於60歲以上啲影響更加嚴重。咁特別咧，再加上 Covid 啊又好，或者依家就算之後就移民潮咧，都會使到個家庭支援就少咗，就會有抑鬱嘅情況啦。但係如果從長遠睇香港嗰個人口結構嚟睇咧，第一就老化嘅人，即係老年紀越嚟越大啦。 係啊， 嗱，如果個生家庭狀況就係、是婚姻散咗嘅，亦都數目唔少啦，就亦都越嚟越多人冇仔女添喎。唔好講家庭支援，家庭支援依家啲有，依家變得冇啊。有啲根本直情冇嘅。咁你嗱，依個第一個家庭支援呢個因素咧，究竟點樣會主導咗香港將來個依個抑鬱嘅情況？呢個第一個問題。仲有一個好快嘅問題咧，就係依家嘅失業率下降喎。咁對於嗰個50到59歲嗰啲，會唔會有好轉咧？ 如果我哋以睇家庭結構嗰個問題嘅話咧，我估嘅就係會唔會好，只係會差嘅啫。因為頭先即係你都講到啦，我亦都有提及嘅，即係呢個我哋講嘅人口老化問題，其實就即係話我哋下一代嘅人咧個數目咧就越嚟越 多，係啦，係啦， 即係生子女嘅數目亦都越 少，係啦，婚姻狀況亦都唔如意，係啦， 家庭嗰個支援就唔會好， 係。 咁如果離婚率又上升嘅話，更加會差啲。咁但係就算離婚嘅情況冇嚴重到咧，我哋都要留意，就係因為咧長者去到咁上下就配偶過世嘅即係一定會出現嘅，遲早嘅問題嚟嘅啫嘛。咁個配偶一過世咧，剩翻嗰位嘅長者咧就會面對孤獨。 尤其如果佢家庭里面不嬲都冇乜仔女嘅话，可能得一个或者冇嘅话呢，咁佢最唯一嗰个嘅支援呢都冇咗。 是 是。咁、啊、所以影响佢哋嗰个情绪会比较严重，尤其男性啊，即係男性、我哋唔好睇以为男性好刚强，但係通常男性如果佢个太太离世咗嘅话呢，男性系几难撑落去㗎。 係咪嗯， 系啊，系几大一个问题嚟嘅。咁好啦，至于你头先讲嘅，即系而家即系失业率好似稍微好咗啦，咁似乎有啲改善。咁但系我哋睇嘅，除咗话即系失业率之外咧，亦都要睇成个经济嘅环境有冇即系好转啦。因为而家我哋睇嘅就系仲有就系、是、楼市下滑啦，息口上升啦，咁即系为好多人咧，可能佢嘅供楼压力系越嚟越大嘅。啊，咁对于嗰啲人如果佢压力大到佢顶唔住嘅，甚至如果佢嗰、那个即係唔好彩又失埋业嘅话呢，可能导致佢即係负资产啊，供唔到楼啊，跟住就又会即係几大一个问题。我记得呢，当年03年呢嗰段时间都好多因为经济问题自杀嘅数字呢係上升得好紧要㗎。 嗯， 如果根据你咁样嘅分析咧，即系其实依家开始，我哋就要考虑，即系随住人口老化等等原因咧，要用一啲社会支援去代替家庭支援，系咪咁样咧？ 嗱，依个最一定要做嘅嘢嚟噶啦。咁你睇到而家政府部分工作都做紧呢一样嘢啦，啊，系加强翻即系嗰个照顾者嘅工作啦，咁希望可以帮到即係长者啦。咁但係我哋都要留意，而家长者个数字大得咁紧要呢，其实成个配套呢好多嘢要做嘅。譬如话医疗嗰方面啦，譬如话邻舍嗰个嘅支援啦，譬如话社会服务机构嗰个支援啦，嗰啲所谓嘅照顾队嗰啲嘅支援啦，所有呢啲嘢我哋都要做晒，即係如果唔係嘅话呢，可能呢就唔能够全面咁样照顾老人家个需要。咁、就算入到去安老院，咁但我哋都知道而家安老院情况有都个服务質素都好参差。咁呢啲我哋都要考虑点样去可以即係做返好啲啦，增强返个服务，令到长者老来嘅时候嗰个生活有尊严，然后先至可以令佢哋觉得有价值，继续生存落去咯。 系，你哋个会叫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一如其名，防止自杀，你就 系 你哋嘅工作啊。刚才就提及到一个社会层面、政策层面要做嘅事情，对于个人嘅修为、个人嗰个嘅精神健康嘅保养啊，用呢个字去防止自杀，有乜嘢嘅建议俾大家呢？ 我谂大家即系最好就系帮自己啦，无论系长者又好，或者系就算系其他年纪嘅人都好啦。扩阔自己嗰个嘅社交圈子啦，嗰、那个支援网络咧，其实系好紧要啦。咁第二就系可以做到嘅就系互相关心啦，我邻舍嗰个关系做得好啦，呢啲都系我哋可以自己做嘅嘢啦。咁另外就系即系搵一啲嘅兴趣俾自己啦，搵一啲你自己可以支持到自己去觉得有意义嘅可以做嘅嘢呢，譬如话义工服务啦，譬如话你可以养一啲嘅动物啦，因为呢个都系一个好好俾自己一个情绪支援嘅一个方法嚟嘅。咁呢啲我哋都建议可以去做囉。咁当然如果有需要嘅时候就搵专业协助啦。 係一方面培养一个兴趣。啊，可能系近时工作好忙啊，根本冇时间去有自己兴趣，但系年纪长咗啦，尤其是例如退休啦，咁培养兴趣有时间啦。但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就系唔好忽略同人嘅关系，唔好自己一支公啊，多啲同人相处。咁如果嗰个兴趣系一啲群体嘅活动嘅兴趣，咁啊最佳啦， 咁就更加好啦。而家好多时都有啲长者会一齐去行山啊，或者去打下羽毛球啊，耍下太极，其实呢啲都系好好嘅一啲嘅活动咯。 系，咁啊祝大家咧身心健康吓、啊，好唔该晒你啊，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总干事曾展国先生。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南。 戴希立啊，头先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总干事曾展国先生咧，就同我哋倾到关于个自杀率嘅问题。就长者自杀率不嬲高啦，六十岁以上啦。咁啊，而50到59岁嘅呢个年龄组别嘅自杀嘅增幅咧系多咗喺疫情之后啊。咁佢又建议大家咧要维持一个开心嘅心境啦。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培养一个属于自己的兴趣啦，尤其是啲集体活动的兴趣，多啲同人保持交往是好事。约埋班朋友去夜市嗰度行下，都是一个开心嘅活动嚟话。 有钱就是 夜市唔使好多钱，唔一定要钱嘅。旧时食下啲东风螺，而家好似冇乜啦，唔知仲有冇啊？ 因为经济唔好，有时都你依家我谂疫情之后有个问题咧。一方面就經濟唔係好，嗰啲有啲人使錢都即係約束咗啦。咁但係我諗更加重要，生活習慣有啲改變。 係好多朋友大家坐埋都覺得一樣嘢，就疫情之後咧，大家食晚飯嗰個習慣，起碼時間上真係改變咗。 係早咗。 係一段時間，因為夜晚冇堂食啊嘛，所以焗住咪要早啲食啦，係咪？係。咁啊，變成咧，而家咧，你行出街咧，不論咩區域咧。真系九点之后咧都好静啦，已经 好多铺头都闩添，即系呢一啲食肆都闩嘅，好多系。 本来咧呢个都唔系唔好嘅，我就觉得还记得喺疫情之前咧，我哋越嚟越夜嗰餐饭去宴会啊，尤其是例如啲婚宴咧，九点半都未曾有得食啊。 依家咧十点钟未食完咧，啲人都黑晒口面。 你咪过分啦，九点半都未有得食，系咪？咁何必要搞到嗰个生活咁样咧？咁啊，咁啊，现在就调转，九点钟已经个街边好静。 系， 从嗰个经济活动嘅角度讲，就真系唔系好事。 所以呢个都要想下办法先得，但系咪？是靠夜市呢，这个都大家要想一下。 其中一样啦。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呢就推出一个夜市的概念。实在好，我们去外面旅行，去台湾，去新加坡或者回大陆，夜市都好，真的很热闹人家。 我刚刚就在北京回来发觉那个关门嘅时间都系继续，不过真系夜晚黑咧就都算热闹嘅。而家即系喺北京市面，不过就少咗好多外国人，都系靠内销，即系其实系外地人去北京，系咁样。所以依家咧，其实我谂香港依家要解决嘅问题，我谂即系如果你用翻即系香港内部消费去讲咧，就要靠个内循环啦，即系靠外边人嚟咧，都未恢复得晒啦。再加上出口同埋政府嗰个投资咧，亦都呢一季度咧都跌咗咧，所以个经济反弹咧比预期差嘅。咁所以可能大家谂下咧，都系要靠内循环嘅消费，但系又好可惜，发觉咧外边人嚟咧就虽然增加咗，但系就都仲有改善空間，但出去旅遊就好瘋狂喎！香港人結果啲錢就使咗喺外邊，咁所以呢個問題究竟點樣解決翻？係透過內部消費可以刺激個經濟，而內部消費係咪靠夜市去解決咧？呢個我諗我哋即刻討論嘅問題啦。 關於夜市，大家有咩觀察或者有冇乜嘢建議啊？有冇啲咩美好嘅回憶？吓，对以往嘅夜市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嘅，电话号码1872311，1872311。而家我哋请嚟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啊，邵家辉议员，邵议员你好， 邵议员你好，系你好，梁生你好， 系点解你提出呢个叫夜市，推动夜市经济嘅呢个概念咧？咁呢个老实又唔系乜新嘢嚟嘅吓，其实。 是啊，正如剛才兩位主持都提到啦，即係財政司呢喺近期都不斷講緊我哋嘅出口呢其實疲弱嘅。咁喺金融啊同埋樓市嘅話呢，見到其實都係未曾回復嘅。所以其實如何去振興我哋本地經濟呢，咁我諗其實喺帶動內銷嘅經濟呢都係重要嘅。咁但係帶動內銷呢，其實除咗政府啦，其實派點消費券支援啦，政府推出啊開心香港啊、你好香港啊等等嘅活動啦，即係擺一啲虛事之餘嘅話呢，咁其實啲業界咧，近期都係有啲唔同嘅支援嘅。咁你見到飲食業界張宇仁就講話聽一節啦，我零售業界嘅零售管理會一班朋友咧就推出咗15億嘅優惠俾市民，咁目的都係希望咧 即係帶動本地嘅消費振興嘅。咁但係都聽到唔少嘅朋友咧講，即係除咗啲旅客而家開始逐步回過嚟之餘咧，都大家都感覺到嘅，因為大灣區啦個吸引力咧，咁好多朋友都想出面探索嘅。咁所以咁當然大灣區融合我哋支持啦。咁但係其實本地嗰個嘅經濟話咧，咁我哋都要支援。所以點樣去提升做好啲多啲吸引力嘅話咧，都係近排唔少朋友咧俾嘅意見嘅。咁所以我呢幾日都有唔同嘅，即係啲報章啦，都有寫下講下點樣喺乜嘢經濟嗰度啦，可以帶動多啲。咁大家見到即係以前我哋香港有不夜城嘅政府啦，頭先都聽到阿主持講話沿大搭地食東風螺啦，咁我都有啲咁嘅經驗嘅，新房公明係嘛，喺上環碼頭嗰度，咁其實好開心啊，有嘢食，咁有嘢買，甚至乎有啲人表演下嘅，咁等等呢啲個感覺其實都好好嘅。咁我哋而家例如好似去韓國啊、去台灣、去泰國咧，其實都有啲乜嘢市場咁樣嘅。咁我相信咧，即係每一個人作息都唔同，咁香港應該都會有啲唔同嘅朋友作息嘅。只要呢啲夜市場咧，如果我哋揾到啲位置咧，係唔會影響到本地嘅居民啦。作息咧，咁我相信咧，即系都会对于本地嘅市民有吸引啦，带动经济啦。对于一啲游客嘅话咧，都多个吸引点嘅。 嗯，咁有啲乜嘢政策嘅配套咧？咁嗱，香港搞好多嘢，老老实实有时即系我认为系失败嘅经验吓。嗰啲美食车搞到成身汗就得嗰个几架，系咪？咁其中一个原因好似话好多规管啊，嗰啲问题。咁咧政府嘅政策或者法规上面有啲乜嘢动作要做？ 我相信喺政府第一就喺場地嗰方面咧，其實幫手啦，去揾下啦，咁亦都可以帶動去做推廣啦。咁而一啲政策上面都可能要放鬆下啦。咁你知道而家喺户外煮嘢食咧，其實都係希望用電爐嘅，但其實以前嗰啲係用鑊啊，用有明火嘅話咧，個火氣嘅感覺又唔同嘅。咁等等呢啲咧，其實政府都可以諗下嘅。咁個場地揾到如果唔影響居民嘅，係朝航晚拆啦，即係定係其實長期去做咧？咁其實大家一齊去諗下啲措施啦。咁除咗呢個夜市場，即係頭先講嘅場地嘅話咧，我諗其實其他都可以配合下嘅。例如好似前排啦，你今日我聽到有個少女同我講，即係知道我講緊夜市場，佢又俾啲橋啦，即係話喂，聽到前排有啲戲院 係 突然有日好平咁啊，啲人出曬消費，咁真係咁樣嘅喎，係咪兩隻黃鴨都吸引曬啲人消費，係咪？咁會唔會就整翻啲午夜場？我哋嗰陣時細個有啲午夜場，有啲夜場啊嘛，係咪？如果特價會唔會有啲特價優惠，等啲朋友出翻去出邊咧？咁我相信都會大夜到夜晚咧，即係嗰啲嘅交通又好啦，係咪的士司機哥哥生意又好啦，甚至乎夜晚食肆咁等等咧，都會令到我哋咧即係可以。旺啲啦，今日我見到咧，即係國家有個大政策走出嚟，有20项咁樣，咁其中一項咧都係即係越夜越精彩，24小時佢哋希望可以即係做到嘅。咁我相信我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市咧，咁其實如果各方面一齊去做咧，唔影響本身市民嘅作息嘅話咧，諗多啲計，我相信可以幫到本地經濟。 其中一個喺政策層面一定可以做嘅就係政府嗰啲設施，例如圖書館啊、博物館啊嗰啲啊，唔好咁早收啊。 圖書館係嗱，我相信啲設施嘅話咧，可以諗下啦，即係有啲吸引到啲朋友啊，甚至乎我頭先亦都有一個做寵物嘅行業同我講話，佢哋寵物展覽嘅，可唔可以夜晚黑寵物去搞下？即係喺夜晚帶貓貓狗狗揾某啲位置俾啲人去參觀下，或者甚至乎一啲商場會唔會有某啲商場係做夜晚黑嘅生意？系嘛？等市民唔好覺得係八九點鐘就冇地方，係全部翻屋企啦咁樣。咁成個香港即係冇曬啲氣氛咧。咁我覺得就唔係咁好。咁所以希望大家一齊集思廣益，諗多啲嘅好方法，令到香港本地嘅經濟可以振興。 好嘛，我哋聽眾朋友都有啲咩好主意都可以打電話嚟傾嘅。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嘅。 我想問邵議員啊，我想問咧，嗱，你呢個建議即係當然就想將嗰個消費嘅場所同埋消費嗰個時間咧，係拉大佢啦，即係咁樣咁，同埋諗啲新嘅措施啦。但你有冇睇有冇你哋有冇研究過咧？即係呢個生活習慣改變咗之後，譬如舉個例啦，譬如蘭桂坊都好出名啦，對遊客對本地嘅人咁。其实呢段时间夜晚佢哋个生意点样呢？即系究竟呢种情况容唔容易扭转呢？你觉得？ 我谂其实呢个气氛嘅氛围嚟嘅。如果大家都系觉得好似即系好似头先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咧去推广话咧，咁我相信会吸引多啲朋友啦。因为你头先都提过喺疫情嘅话咧，事实上有唔少香港市民改变咗生活模式嘅。以前啲人食完夜晚跟住可能打四圈，或者有啲朋友可能睇下又出去接佢去玩啊，或者卡拉 OK。咁而家啲人都赶住翻屋企啦。 因為可能喺疫情嘅時候，因為酒吧又唔俾開，啲晚市啊早收，咁啲人就算有娛樂喺嗰刻，可能都去咗個別嘅屋企度玩。咁而家亦都係有呢咁嘅情況嘅，咁所以要帶動嘅整體經濟嘅話咧，都係即係正如頭先所講啦，即係諗多啲即係好嘅措施出嚟。咁而政府咧都希望可以做一個帶頭嘅作用，咁令到啲唔同嘅朋友，即係有啲中意早啲瞓嘅，早啲瞓冇問題啊，有啲喂。唔係一定早瞓，可能放咗工都希望可以有啲活動可以消遣下嘅，咁可以都俾到佢哋一個選擇啦，尤其是旅遊嘅遊客。 嗱，你即係我頭先都提過啦，內地就啱啱琴日就公布咗20条措施啦，咁呢個就政府帶頭喎。咁你而家就施政報告就嚟出啦，咁你又會唔會建議就呢個夜晚黑嘅活動？政府怎樣可以做一個帶頭的作用呢，就連埋商界啊或者民間方面去配合呢？ 我哋自由黨而家其實構思緊今屆施政報告啲咩建議俾政府嘅。咁頭先你頂嗰個夜市場咧，都係即係我自己啱啱寫咗落去我嘅施政報告裏面其中一範。 嗯，即係你哋都會有呢個方面，希望政府咧，希望喺政策上啊，或者係帶頭啊、場地啊各方面咧，能夠做到一啲措施，係咪咁啊？ 嗯，冇錯。 剛才你都提到话个场地系咪招行猛拆马招行猛拆嘅问题啊？你譬如去人哋台湾嗰啲夜市好有規律㗎喎，好夜都仲未收，但係第二朝七点钟佢已经清晒场啦，咁系咪一个牵涉一个法規同埋政策嘅安排嘅问题呢？ 一定系政府嘅政策去支援啦，所以其实政府嘅带头去推动系好重要。咁而頭先講緊嗰啲場地嘅話咧，我建議即係如果尤其是秋天都好快嚟啦，即係如果可以有啲場地簡簡單單，如果係唔係行上嘅朝行晚拆，甚至乎鋪地攤，你都要俾啲燈光佢維持到好嘅治安。到第二日嘅話，喺市民用之前嘅話，先結翻嘅話咧，咁其實又唔使即係浪費咗個地方啦，咁可以善用一啲地方嘅資源。 嗯，有冇啲重點嘅區域你覺得係可以推展呢啲活動嘅咧？ 大家一齐揾，最紧要交通方便，同埋唔好影响到香港市民。 唔好影响到香港市民， 即系譬如啲居民嘅生活，即系 民居啦，即系唔好影响民居啦吓。 系啦，冇错。你见到好似庙街咁样咧，其实而家都有嘅。不过夜晚佢唔会俾佢去到好夜，因为啲人夜晚喺上面瞓觉啊嘛。 嗯， 所以等等呢啲地方都要考虑啦。 如果一啲商业区嗰啲街道夜晚开放嚟搞得唔得咧？ 全部我觉得都有可能性。都是中返頭先嗰兩個原則，交通方便同埋唔好影響到本身嗰啲居民。 嗱，如果你搞呢啲夜間活動，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啦。一方面我哋梗係要吸引返本地嘅居民去參與啦，另一個就吸引遊客。佢哋口味會唔一樣，搞嘅嘢會即係點樣可以照顧到兩方面啲口味呢？ sorry， 我唔係好明白你意思點樣。 嗱，俾啲內地人，但如果你吸引內地客咁，譬如夜市嚇，同埋你吸引本地嘅居民，可能里面嗰啲活动内容会唔一样喎，会唔会啊？ 每个地方都有佢自己特色。我哋香港过去吸引咁多人，都系我哋香港嘅特色，而其他地方其实系冇有，系没有嘅。咁所以我哋要做好我哋自己本身有嘅特色，同埋正品正货好嘅服务，咁咪会吸引到游客噶啦。 嗯，你话唔好干扰到民居啊？呢个系真系重要嘅，否则嘅话咧，未搞已经俾人闹到死啊！咁我突然间谂起，譬如一啲中环咁样啊，我唔知又会唔会同个官尖又唔配合啦，但系交通方便啦，但系夜晚水静鹅飞嘅，系咪？咁啊嘥咗地方啦，咁问题就点样俾电嗰度嗰啲摊档啊？嗰、那个规管系点样样啊？嗰啲就真系政府做啦。嗱，老实讲，做生意人头脑好灵活噶，边个如果有嘢有生意嘅巧啲，佢点会唔做啫？问题就啱啱相反，好多时就系棘住好多嘢，你唔俾佢做啊嘛，呢样又唔得，嗰样唔得，咁点搞乜鬼啫？ 完全同意。 好，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啦。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我哋而家有阿林先生听众，系林啊，多谢你先吓。阿邵家辉议员有林先生电话，林生 系你好啊，主持人，你哋两位主持人你好。 咁你 即系睇翻以前啦，咁你以前个大笪地嗰啲都系，因为我哋冇电嘅，佢哋有自己发电啫嘛，就系咯。咁你仲有嗰啲啊，系咯。 你旧时搞 嗰啲人咧，嗱，喂。 你做 你睇嗰啲人咧，佢如果佢屋企咧擺埋咁多嗰啲咩舊書啊、舊報紙啊，即係啲雜物、家私雜物啊，可以即係其實可以回收回，可以再用， 嗯、 即係再嚟一次，即係好似嗰啲咁啊，係咯，即係好似你新。呢個鴨苗街咁樣，你年初一二三嗰啲都有啲人拎啲舊嘢出嚟賣，佢都係好多人去買嘅。咁你再做一次，你而家就算好似咩救世軍嗰啲，都好多啲人捐啲嘢出嚟。 嗯， 咁你嗰啲人咧，個個人買啲嘢出嚟賣啊，咁樣就即係你俾啲食肆啊，少少嗰啲咁嘅魚蛋啊，咩燒賣啲嘢上品啊，咁樣，咁你就可以好多人會聚喺度啦，咁樣又搞下搞下，咁你十八區每一區搞少少地方出嚟，咁啊可以做好個夜市咁啦，就咁啊。 嗯，好多朋友去台灣旅行都中意去夜市嗰度，所謂叫掃街。啊！食嗰啲嘢唔系话好矜贵啫，价钱上嚟计啊吓，咁啊一个几好嘅活动啊！香港而家真系冇乜呢啲地点喎，系咪啊？林生少啊！ 而家就你即系搵唔到咯，咁你就算你嗱你屋企咧，嗰啲人咧将嗰啲家私杂物啊，好多啲典礼啊，有用，即系有用嘅嘢，书本啊、报章啊、杂志啦，其实你好多文化人咧，佢手上揸埋好多啲咩？咩玉皇殿漫画嗰啲咩 即系卖二手嘢啊，卖旧 攞出嚟咯，买出攞出嚟摆啊，咁样大家有个开心，卖多卖少就好啊，咁样搞活个市场啊嘛，就咁啊。 系，我头先唔知有冇听错，你好似话你系咪搞个夜市嗰啲生意啊？我有冇听错？ 就冇呢样嘢。 你哋去睇啫，你去休行啫，系啦，系啦。 若果搞夜市，而家把打啦，就咁啊。 你攞翻呢个二手嘢攞出嚟卖，都系或者叫交换啊，或者某个角度讲下，都系好 搞翻回个市场啊。 好啦，好多谢晒啊林先生，咁大家有啲咩桥啦吓，可以打电话嚟倾倾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先。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最低气温，听日最低气温大约系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系大约33度，吹微风。天气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咧，仍然系有骤雨嘅。讲开天气咧，香港热到死啊嘛！吓，大家都觉得越嚟越热。喂，我啱啱最近去完新加坡旅行啊， 系 啊，阿大立去飞机嗰程啊，去新加坡嗰程啊，机长话新加坡而家嘅气温系几多度？佢一句好笑啊，比香港清凉啊！ 好啊！ 唉，你话真系咪好笑咧？真系，旧时我哋南洋嘅一定系热噶嘛，而家去南洋嗰度避暑啊，阴公。 喂，天气好反常，北京60年一遇嘅大雨啊！系我喺北京啊，坐车成日唔准出街， 系咪？我喺新加坡，我真系一啲都唔觉得热喎。喺户外喎，讲，因为爽啊，人哋嗰度干爽。 系 而家气温原来仲低过香港嘅。呢排啊，讲呢排啫，啊咁所以香港即系天气突变都系一个大问题。我哋听咗陈先生电话，陈生你好啊， 陈生，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人， 系 想俾下啲计仔啊，关于嗰个夜市嗰啲， 好， 咁咧其实夜晚咧真系应该好好利用，正如你哋首先所讲，唔热啊嘛，煮咗个太阳， 系， 咁啊女士男士都中意出街啦，可以做得到， 系， 咁我就建议可能搞啲游行啊 parade。 啊， 即系譬如你迪士尼咧，最小朋友最中意咩环节咧，就系嗰啲公仔游行， 巡游， 真系咪 叫巡游啊？唔系游行，系巡游， 游行 啫。咁咧，咁咪要迪士尼帮手啦，可能一个月出一次，咁啊出嚟喺尖沙咀行个圈，哇，几开心啊！大家 系， 都开心。啊，仲有好多啊，咁啊，海洋公园都有啲公仔噶，咁啊讲 promo 咯，佢又可以 系。啊！你呢、這个、啊、你呢个主意真系好啊，因为佢都要宣传自己嗰个主题公园、主题乐园嘛。 阿陈生呢个建议咧，属于创新建议。 佢有现有现成嘅班子，系咪先？ 吓、 啊，又唔需要特别组织，做得长 show 啫嘛。 系啊， 大家都开心，细路仔又开心。 头先林生咧就系怀旧建议，即系摆地摊。陈生依家就有呢个巡游， 系啦， 呢个就创新建议，即系系啊系， 唔错。 仲有好多噶，譬如你上网都见到噶，我哋嗰啲醒狮队咧，外国啦， 有 有荧光嘅醒狮队噶。 嗯， 咁啊，香港咪又照跟，仲整翻佢醒狮队系夜晚巡游嘅，游行嘅，喂 ，parade 嘅，咁啊又有特色啦，又有外国人又欢喜啦。 嗯， 其实谂巡游喺夜晚搞都系非常好嘅，譬如你谂下日本咧。有啲乜制物制咧，都系一啲好大型嘅 嘅花車巡遊，都係好靚夜夜光咁樣嘅。咁其實向呢個方向諗下，宣傳我哋中國文化方向。 你有冇咩建議嘅地點呢？喺邊度巡遊呢？ 尖沙咀最好啦， 尖沙咀 不嬲都搞開啊嘛。 嗯， 係啊，不嬲都搞開，跟住又有空。 其实唔知巡游噶，阿陈生，譬如大黑舞龙都停咗好耐啦。阿收家嗰时因为疫情啫，出翻嚟舞龙又搞翻都得嘅，即系 搞翻啦。咁啊，科学化啲嘢，我又唔敢追点香啊，臭都大家都晕啦，真系大佬。荧光嘅舞龙就得啦。 系啊系啊， 荧光舞龙好，好，好。夜晚上巡游啊，呢个都系一个唔错嘅节目嚟噶。大家啲咩桥啊？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倾倾啊，18723111大家自发嘅创意通常都系最好嘅。 系啊，民间创意好过好多其他啲即系点样搞法噶，真系。 嗯，你喺写字楼嗰度度唔到嗰啲嘢。 系啊， 嗯。好啦，咁一间咧，我哋喺7:30新闻报告之后咧，我哋有另一个议题嘅，亦都系关乎民生嘅，就系、是、大坑西嘅居民咧。佢哋因為嗰度有啲重建嘅項目做緊嘛嚇，咁、重建之後，佢哋嗰個居住嘅問題係點樣樣咧？一間我哋會係請嚟大坑西居民咧講講佢哋嚇，尤其是年長嘅居民啊，喺住屋上面面對啲乜嘢嘅難題咧？一間會同佢哋傾下嘅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仲有半小时啊！大家如果想讲其他课题啊，尤其是夜市，一样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有梁志德报道新闻。京津冀地区近日暴雨成灾，在北京造成至少11人遇难，其中两人在抢险救灾期间殉职。而早前公布失联的27人，其中14人确认安全，河北就有9个人死亡，6人失踪。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地全力搜救失踪和被困的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1000万元资金支援防汛救灾工作。中大校董会开会讨论改组的事，校董会主席查日超会后强调，校董会的立场和4月17号公布的内容没有改变，感谢三名议员校董协助推动改革。校董会未来会积极和立法会合作推动校董会的改革。校董会副主席陈德林说，4月17号中大校董会开会的公告指出，目前立法会议员在校董会的三个席位数目是否需要缩减，而议员提出的修例草案之中，议员校董数目仍然是三席，相信议员会在立法会讨论有关问题。三名身兼立法会议员的中大校董张宇仁、刘国芬和邓家彪早前在立法会提出改组的私人条例草案，张宇仁会后没有回答记者提问，刘国芬形容会议的气氛大致可以，他认为校董会需要重组和改革，不希望中大成为战场，大家都想团结一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午到西贡万宜水库西坝和专家会面，了解鲸鱼尸体的解剖工作。为了避免同类事件，政府会从四个方面加强工作，包括检视法例，加强渔护署的权力，制定处理方案，若果有第二条鲸鱼出没，有方案迅速有效处理，并且要加强公众的教育，以及派专家去到海外参考别人的经验。谢展文说，不是以法例不足去辩解，强调渔护署一早已经参与和采取行动，绝对不是慢和被动，但是承认处理上有改善空间，需要更多经验。参与解剖的专家说，鲸鱼的新伤口有可能由船只造成。汇丰控股公布上半年列账基准税前盈利216亿6000万美元，按年升近 1.5 倍，派第二次股息每股10美仙。集团计划短期内进一步开展最多20亿美元的股份回购，预计将于3个月内完成。 另外，恒生銀行上半年盈利大約是98億3000萬，按年上升79%，主要由於非利息收入升15%，同埋預期信貸損失提撥減少66%，派第二次中期股息，每股過一，上半年合共派息2.2。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周末期间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喺温思劳街。狮隧的九龙入口龙翔道那边都仲有少少车龙，排到近天马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在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一段仲是稍为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多车的龙尾去到兆安苑。提一提大家，黄大仙竹园道有水务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彭程苑的部分慢线封闭了，经过要小心。晚间工程方面，鲗鱼涌东区走廊段会有道路工程的，由深夜的11点至到明天清晨的6点，去铜锣湾方向介乎太古城中心四座至到鲗鱼涌公园二期的部分行车线会封闭，驾车朋友到时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去坑口、葵涌道上呈祥道马加烈桥底去观塘、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踩单车的人士比其他司机更加容易在意外之中受伤，所以揸车的朋友要留心，特别留意和礼让在马路上行驶的单车。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彪兄你好，你好，饮杯饮杯。 桂林兄你好，你好啊， 难得一聚，大家对对对呢， 又好啫，借问一声造成行啊， 谈心说你问谜题， 好嘢好嘢，桂林兄， 梗系啦，因为我哋都系听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红灯唔好行啊， 红线唔好过啊， 红旗唔好游啊， 系啊，当泳滩悬挂红旗是表示海浪大、天气坏、有洪潮或者水质差等，这些情况都不要落水啊， 要等红旗除下，挂有红黄旗至适宜游水。还有无论在泳滩或泳池，家长都要照顾好小朋友，确保安全， 旗号认清，安心畅泳。 国剧830风吹半夏， 半夏，你可不可以入股我哋公司？都是我哋呢几个人一起做的。讲真嗰句啊，喺呢班人当中，我始终都是偏心你的，你信唔信啊？ 我信啦，但是讲到入股，唔系几适合。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梁家永、戴希立。 最后半个钟头的节目时间， 我哋倾倾关于大坑西村嘅问题啊。咁平民屋宇咧呢、這个机构咧早前就话咧，大坑西村回迁嘅方案咧系讲咗啲具体嘅一啲安排啦。回迁就搬翻转头啊，咁嘅意思吓。咁要求住户咧喺八月二号之前咧，必须签署接纳先迁出后回迁嘅安排，否则咧就会被视作放弃迁置嘅权利，咁需要喺今年嘅十二月之前迁出。嗱，呢件嘢唔知大家有冇关心开嗰个新闻嘅发展啦。大坑西新村重建安置方案咧，引起居民不满啊。可能后生一脱就唔系好知道大坑西噶啦。我哋嗰脱啊，大坑立就知啊。咁啊，大坑东隔篱咁啊，叫大坑西啦。大坑西新村重建安置方案咧，引起居民不满啊。咁啊，大坑西村居民权益关注组咧，佢就谴责啊，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冇顾及居民一屋换公屋嘅诉求，冇妥善安置居民，又不满咧平民屋宇公司将居民填翻嗰啲填咗嗰啲叫做住户资料声明书咧，就交翻嗰个表格翻去咧，就视为咧接受回迁安排啦。而当局咧，即系政府当局啊，又冇加以阻止，就批评房屋局咧默许不公平嘅做法。平民屋宇早前提出的大坑西村重建方案包括两样东西。一，接受一次性搬迁津贴，但是要交回的单位永久迁出。或者二，自行安排临时住所的再回迁，期间可以获得租金津贴。关注组就说这两个方案都没有提供居所的安排的。而村内居民大多数都是长者和综援或者长者津贴受助人。不断的搬迁除了带来极大困扰之外，同时都担心若果选择一次性的搬迁津贴，或者会超出福利援助的资产限额，变相就剥夺了领取政府津贴的权利。促请平民屋宇向当局争取为居民安排入住公营房屋，长远解决问题。嗱，呢个事宜咧，不如我哋请嚟咧大坑西村居民权益关注组主席欧阳洁珍女士，同佢请佢讲讲先。欧阳女士你好， 你好啊，梁生大生， 嗰件嘢可能我哋唔关心开嘅人就比较唔系好了解，一时之间先讲，请你同大家讲讲嗰个背景同埋个诉求。 其实呢大坑西呢在6月2号呢就派了啲信件给我们呢，就要我们在就回应他呢接受他的方案。 是。 他的方案就好像你刚才这样讲得两样的啫。 嗯。 一是呢就拿钱走。 嗯。 一是呢就回迁、接受回迁。咁拿钱走啦，咁他就同埋呢就埋埋呢我们给那个声明书落去嗰时咧，你都话咗系只不过系调查我哋喺度住户嘅身份嘅啫，咁就合唔合资格，咁佢就讲佢同埋同埋我哋合唔合资格，俾我哋系话系我哋喺呢度居民住嘅合唔合资格，咁其实咧喺呢度呢个合唔合资格呢方面咧，佢都好多同我哋居民咧都好多争拗噶，咁有啲水电煤少嘅呢，咁佢就话佢唔合资格，因为你知啦，老人家好悭水呀，好悭电㗎嘛。 係呀。 咁佢就话你水电煤唔够，咁就 DQ 啲街坊。 嗯。 咁同埋有啲街坊佢年纪大，佢真係上唔到佢咁高层。咁佢就会搬咗去仔女嗰度住先。 嗯。 咁佢又话佢唔系佢唯一居所。 哦， 点会唔系唯一居所啫？佢仔女嗰度唔系去噶嘛？ 系啊， 系咪？ 嗯， 佢呢度先系唯一居所，但系佢因为高，佢翻唔到嚟，咁佢先至即系耐唔耐先翻下嚟睇下间屋，咁佢又话当佢唔系唯一居所。 嗯， 咁但系如果你有得俾佢，即系再重建嘅时候你有 lift， 咁佢梗系想自己攞翻间居所住啦，系咪先啦？咁其实喺呢度过程嗰度，已经对于我哋居民咧，已经系唔公平噶啦。佢呢个咁嘅审核啊，吓，对于吓啊，已经系好多街坊系不满噶啦呢样嘢。 系首先嘅资格嗰度，原来都要咁多争拗点 吓。 系啊，系啊。 咁嗰啲你头先讲咗，我哋都感受到嗰、那个你哋嗰个困境啦。咁而佢提出嚟嗰个方案就系、 是， 冇错。佢提出嚟个方案一就系一次性嘅搬迁津贴，咁啊俾攞咗你嘅单位永久迁出吓。 系啦。 咁啊二就系自己安排临时嘅住所，再搬翻去，咁都系冇。 系啊。 讲嚟讲就冇咗间屋住，惊住。 系啦。 至少 系啊。咁其实你拎咗我间屋， 嗯 啊，去重建， 嗯， 系咪先啦？你就去出售，去卖，系咪先啦？ 嗯， 咁、但系对于我哋嘅安置，你就一啲都唔提， 系、 啊，叫我哋俾笔钱，我哋去出去租地方住。咁其实我哋都讲过无数次噶啦。我哋呢度喺大坑西嘅街坊，七十岁嘅居民咧，吓、啊、上咗七十嘅居民咧，就占咗成七十个 percent 至八十个 percent， 我哋亦都试过出去租地方住， 嗯， 系租咩嗰啲叫咩地产嗰啲话俾我听，你六字头就去，都唔会租俾我哋噶啦，吓、啊，咁其实大家都明白点解佢哋会唔租俾我哋啦，因为我哋年纪大， 嗯， 啊，有乜嘢依屋啊喺佢间屋嗰度，咁佢就。唔值钱啊！买间屋， 嗯， 系咪先啦？ 明白。 咁啊，吓，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喂，2021年林郑，吓、啊，你自己喺2021年喺行政会议嗰度，吓、啊，邀请区市建局入嚟话推动个重建噶嘛？ 嗯。 点解今时今日你政府一早已经介入咗噶啦？ 嗯。 系咪先啦？点解你政府点解唔帮手我哋居民去迁置啊？ 嗯。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咧，据你所了解，佢嗰个方案公布咗之后啦，佢系应该六月嗰时公布系咪？ 系啊， 咁而家就系、是、今日八月啦，嗰、那个嘅居民嘅接受嘅比率系跌咗啊？冇变化还是系上升咗咧？ 嗱，其实系六月二日咧，俾我哋咧得两个月，俾我哋去考虑，同埋家庭都要开家庭会议啦，系咪先啦？有好多嘢要商讨嘛，家庭啊，咁其实系唔够嘅。咁其实我哋有成三，我哋去朝即系访问后，成317户嘅街坊咧，吓、啊、都希望屏屋宇咧同埋政府咧去推迟呢、這个8月2日嘅签署嘅，即系唔系咁赞成佢咁快脆咯，同埋咧，我哋即系喺六月嗰度咧，啊突然公布咗咧吓重建嘅安置咧，啊三月就要我哋居民要迁出嘅限期咧，啊咁屏屋宇咧啊完全都冇准备过点样去安置安排我哋，咁就推出咗呢个方案出嚟，啊对于我哋租户啊根本就冇足够时间去了解同埋去考虑，同埋以及去安排嘅搬迁。系咪先啦？同埋有啲街坊啊，排紧去轮候紧公屋噶嘛，啊，咁你明年就要去搬啦，咁即系佢你要佢一年内再搬，又再搬啦，对佢哋真系好唔公平咯。啊，点先解决安置问题先啦？系嘛，先启动重建噶嘛？一直以嚟啊，喺嗰、那个叫咩啊？城规会，都是讲明话先解决安置啊，先去重建嘅，同埋政府吓、啊、都是咁讲嘅吓，喺区议会嗰度吓，喺2021年11月9日个区议会嗰度都是咁讲嘅吓，先决条件咧系平民屋宇必须妥善安置有租户嘅居民先嘅吓。啊咁佢而家根本都做唔到安置，系咪先啦？佢个回迁亦都冇，就咁话叫我哋俾笔钱我哋，根本俾笔钱我哋系解决唔到我哋嘅居住问题噶嘛？ 系啊，你哋就提出一啲诉求啊，咁其中一个你哋就称为叫做一屋换公屋。一个咁嘅概念啦，咁我睇到你哋嘅新闻稿，你哋就咁讲嘅，就话促请呢个平民屋宇咧同特区政府嘅房屋局咧联络磋商， 就希望特区政府考虑以公司型合作的模式，体察和照顾一屋换公屋住户的迁置的需要，包括就是一，将预留租户重建后回迁租住的单位交给特区政府分配公屋轮流拆的居民入住；二，就特区政府就给予相关租户入住公屋的待遇，同埋呢三呢就係獲安排入住公營房屋嘅租户呢，平民屋宇可以無需向相關租户發放用作租住過渡期居所嘅租金津貼。嗱，呢個就係我見到你哋嗰啲新聞資料就咁講啊，可唔可以再請你即係展釋同埋解釋下剛才嗰個幾點？一屋換公屋啊，尤其是係嘛？ 係啦，係啦，因為呢其實呢住喺我哋大灣區嘅街坊咧，就係好清晰嘅。 嗯， 我哋成四廿幾五萬年咧，係唔可以去申請公屋同埋居屋嘅。 即係冇咗嗰個申請嘅權利啦， 係嘛？係啊，係啦，係冇咗申請嘅公屋居屋權利嘅。 嗯， 咁但係咧住喺私樓咧，你又有嘅喎。 嗯， 啊，唯獨我哋住喺大灣區嘅街坊就唔得嘅。咁雖然係政府咧係喺重建期間咧，就话可以俾翻我哋，去有呢、這个权利。咁、但系咧，但系佢就冇同我哋去公布噶、啊，间接直接咧都冇叫大坑西咧，嘅即系平民屋宇啊，大坑西咧去嗰度通知我哋咧，我哋可以申请翻噶、啊。咁直到依家根本我哋都唔够时间去申请啦，系咪啊？咁申请你突然间话，有呢个重建，我哋根本都唔夠時間去申請，所以咧，我哋就希望特區政府咧，就喺呢件上咧係體恤同埋照顧我哋啲居民同政府咧，同特區政府咧，同房屋局咧去磋商請特區政府咧考慮咧以公私營合作嘅模式體恤我哋照顧我哋呢班居民一屋換公屋，因為我哋大部分咧，頭先我都講咗啦。70岁以上噶啦，咁啊，同埋咧，我哋亦都愿意咧，喺即系喺轮候拆嗰度咧，即系我哋翻嚟平民屋宇起好啊，俾我哋回迁噶嘛，咁我哋咧系愿意我哋系唔爱翻个单位， 系 俾翻政府，去偏俾翻政府去香港市民去轮候拆嘅香港市民。同埋呢我哋上咗公营房屋嘅呢，我哋係对唔会外平民屋宇俾我哋嘅出去嘅资助嘅租金。我哋唔需要佢嘅租金津贴。 好好，明白你嘅诉求，多谢你欧阳洁珍女士，大坑西村居民权益关注组主席。咁关于嗰个叫做一屋换公屋，头先我哋都讲过下啦，呢、這个讲法呢，平民屋宇公司就话呢，一屋换公屋就好似插队咁样，而房屋局亦都话会造成不公平。咁佢意思系乜嘢呢？咁就话呢，一直同平民屋宇就话呢，一直都有同政府呢就住一屋换公屋呢保持沟通嘅。但系明白呢，为咗确保对现时公屋轮候册上面嘅人公平呢，就唔适宜动用公共房屋嘅资源嚟安置居民。否则呢就如同插队，有违公平嘅原则。平民屋宇公司又话呢，知道社署就住因重建计划而向大坑西新村租户建议发放嘅各项津贴嘅，对领取综援同埋长者生活津贴嘅人嘅影响咧，做咗酌情嘅处理。平民屋宇就话，亦都强调咧，大坑西新村嘅重建同埋回迁建议咧就合情合理，相关工作亦都有跟步骤按程序，提供足够嘅时间咧俾租户考虑。截至琴日咧，已经有绝大部分嘅租户交返接受重建嘅回条，反映租户反应呢係非常之正面。当中大部分选择喺重建期间自行安排临时居所，并且喺重建之后回迁。平民屋宇就呼吁呢，剩落嚟嘅啲唔少部分嘅剩余落嚟嘅小部分嘅租户呢，喺听日期限之前呢递交回条咁样。嗱，依家我哋又请嚟呢 前深水埗区议员啊，谭国桥，睇下佢所知嘅情况又点啊？谭国桥你好啊， 谭国桥， 两位主持好， 你一直都有跟进紧件嘢嘅。对于个平民屋宇，刚才我所引述嘅佢嗰个讲法，你又点样回应佢呢？ 我听主持人嘅介绍，佢就好笼统嘅一贯嘅表达话一个主流。似乎在接受他们的方案上面有一些回应、 嗯、 但我其实从来都听不到他们有具体数字的、 嗯、 那其实就明天8月2号我希望他都要正式公布一下、 嗯、 因为2号呢就是一个、限期，我相信对那部分是愿意拿钱离场的呢应该会赶住在明年、即是明天呢是交表的 了、嗯、 那我估清晰了之后呢、我自己估计那里可能有300户或者再多些都不出奇的，咁接翻落嚟就有800户到900户，其實真正係需要處理安置咧。我覺得平屋宇嘅公司同政府要認真要正視呢樣嘢。 係， 因為今朝早我都有機會出席分業組有一個嘅記者招待會咧。 嗯， 咁我哋都冇估到喺咁嘅咁倉促同埋喺日頭時間咧，都有百幾接近200個居民咧係嚟到個會場嗰度喺度聽呢個記者會。咁亦都當中好多個牢騷啦，亦都喺裏面發即係講出嚟。咁所以我相信咧，從居民嘅反應咧，我又唔係好覺得即係剛才主持講平屋公司所講而家個狀況咧，係咪一個嘅事實咧？我估到，所以佢哋需要澄清嘅。 即係絕大部分接受呢個講法可能唔準確，你覺得係咪？ 嗱呢點上面我想有一個補充啊，其實成個安置咧，其實係有唔同類別嘅人噶嘛。我唔係好同意用大部分定小部分，你最緊要嗰樣係咪合理，係咪居民嘅需要？ 係， 正如我剛才講，你有三分一人攞錢，咁你話合唔合理咧？咁我哋咪多定少咧？三分一可能好少嘅啫。 嗯， 但當你冇咗呢三分一嘅時候，咁佢講1200户，可能剩翻800-900户，咁佢哋嘅安置嗰個處理就係另外一件事嚟噶啦嘛。 嗯， 係咪？咁你去問我，去到今日，我哋冇辦法知悉㗎。咁我哋只可以知道一樣嘢，就係話，其實我哋喺接觸裏邊。有唔少嘅居民，特別一啲長者或者一啲喺度住咗幾十年嘅街坊咧，因為以往嗰個房屋政策唔俾佢哋申請公咧，其實佢哋係好唔滿意嘅。 嗯， 但呢一部分居民的確覺得係咪藉住今次重建，亦都好似剛才我聽到主席所講咧，就係因為政府喺林鄭喺2021年行會嘅介入咗個重建咧。佢哋係咪應該可以借呢個機會去處理翻呢方面嘅需要咧？咁樣，咁當然另一類咧就係回遷嗰啲咧，就係我亦都聽到而家嘅回遷咧，對考慮居民都係好忐忑，因為嗰個租金嘅上限係冇一個封頂嘅。我今朝睇差物嗰一處過去半年嘅租金，九龍區啊已經升咗9%。 嗯， 咁變咗嚟緊究竟係咪可以負擔得到咧？甚至乎而家佢預即係負擔5年啊嘛。咁但系六、第七年，如果即系都未搞掂，咁就变咗居民有个好大嘅担忧。 系 嗱，咁当然仲有一个重要就系、是，佢翻唔翻到嚟咧，到今日都唔能够俾到一个好明确嘅公开嘅标准俾佢哋。 明白。 咁所以你话系咪喺咁嘅状况而绝大部分居民都会签署咧？我呢点我真系一嗰个退租嘅协议咧。我会有好大嘅争议。 好嗱，究竟个居民嘅反应系点咧？咁我哋先唔好讲嗰个反应嘅数字先啦，而系我又想你睇回应一下咧。而家俾平民屋宇同埋房屋局啊都有个类似嘅讲法，就系话居民而家嗰个所谓叫做一屋换公屋嗰个诉求咧，就等于就系咧，对于呢个公屋轮候册上面嘅人咧就唔公平，咁呢、這个等于插队咁样。你对于佢呢个讲法，你觉得佢嘅成唔成立咧？佢嘅讲法 嗱，我谂喺呢样嘢之前咧，必须要明白一样嘢，成个重建嘅基础就系妥善安置， 系 嗱呢个系城规会定咗落嚟嘅标准，亦都系政府不断强调噶，即系、所以妥善安置咧，应该系成个社会嘅共识，呢第一样。第二样咧，我相信都讲啦，有啲居民系考虑，亦都想翻翻嚟噶嘛。咁而另外一部分嘅居民咧，系基于种种嘅原因，譬如我刚才讲，你都即系年纪亦都比较大，健康亦都唔理想，根本譬如今朝早咧，我哋有一个视障嘅街坊。你叫佢出去租地方，根本系冇可能嘅事，系咪啊？咁所以我哋觉得喺呢点上边咧，系咪我哋而家提出一个意见，就系、叫做公私型嘅合作嘅模式，嚟到解决而家喺大坑西村重建其实有唔同居民嘅需要。其实呢个公私型嘅合作模式就好简单嘅啫，就系、平屋宇同房委会大家去协作咯。 正如刚才你所讲，其实平安苑公司都话佢就住一个换工，佢系有同房屋局嗰边去到沟通噶嘛。咁知道道门唔系即系关埋嘅，而政府系睇到呢个工程合作咧解决到而家嗰个嘅结嘅。咁事实上就会将成个重建系好快加速佢能够做得到嘅时候咧，亦都令到整个社会嗰个房屋供应喺一个可见嘅时间咧系可以得到落实增加嘅。咁所以你与其纠缠喺系咪一个所谓公唔公道打唔打尖，其实对佢哋嚟讲就打西系唔公道嘅。你有四十几年系冇即系否即系限制咗佢哋唔可以申请公屋，而同期私人楼嘅租户又可以。如果你讲公道就没完没了噶啦。即系我话从去解决而家重建迁置安排，而我个估计其实要做呢个动作咧。其实对政府的投入的现时的房屋资源呢，我相信是二三百个单位已经足够。但你换来整个重建大家都是拍晒手掌的时候，也都加快那个房屋供应，这个是对整个社会都是得益 的。你意思就是说呢，第一大坑西的居民以往就因为他是大坑西的居民，他就不可以出去申请公屋了。他以往。 好的。2013年到2015年前后。 好啦，咁现在呢佢呢间公司平民屋宇公司佢话要发展咁啊，咁而大坑西居民就本来系应该获得安置㗎嘛，系咪？ 冇错。 本来就要获得安置，所以因此以呢、這个无论你叫佢做咩都好啦，一个换公屋咩都好啦，呢、這个咁嘅讲法去解决个问题呢，就唔系唔存在就叫做即系打尖㗎嘛，因为佢本来就应该获得安置嘛，你嘅意思即系咁系咪？ 正確，因為有一段時間點解我舉例今日都有個公務員嘅街坊佢退休，佢攞咗公務員嗰份表格出嚟咧，就係、是、話原來住喺大坑西咧被視為係已經係住緊公屋，所以佢就唔可以另外再申請公營房屋。 好啊，多謝你啊，譚國橋啊，前深水埗區議員同我哋解釋咗居民嘅呢個苦況。今日節目時間夠曬，再見。